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i Hello 同学们， 大家好。不能老说一样的，you know, 那也不能不说呀，是不是、 Right, everyone, hello, this is Henry, your English teacher at 英语 PK 台。 真别致啊，今天真别致，真是有所不一样。 What's 别致 ？What does that mean? 一定是过完节过后。 Oh yeah, yeah. I had a nice week. I had a week off.And then now I'm busy again. Now I'm here. 欢迎 Henry 老师，也欢迎大家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直播。 Hello. 好，老友记的第四节课哈， mm-hmm. 今天呢，有书的同学翻到我们教材的第16页。今天我们的学习要点呢，也有打磨发音了。老师要教大家，如果一个单词当中末尾是 t， 那么接下来的音节是 th。那么怎么连读呢、 mm-hmm. 嗯、这是一个技巧、yeah. 另外呢，在剧情片段我们要接着上一周的、讲稿、 mm. 啊、说到 Joey 不是扮演一个 butt Yeah, he's a butt double Butt double 一个臀部的替身 对， 那今天就看看他怎么去表演这个替身、 mm. 其实很艰难对他来说 这是需要一定的演技 It requires good acting skills 而且呢还不能自己胡乱的去加戏呀、 啊、Yeah, I mean, you know, I don't know I saw a movie once with Stephen Chow And it reminds me of that 就是整个电影他就一直跟导演说我能这样我能那样吗然后他只是在扮演一个 dead guy 你看 这有点像这个情景 你扮演一个类似于像死人 对 你还能自己去加什么戏呀、 啊、对啊 是不是、啊、小演员的艰辛嘛今天继续去体会一下那同时今天的英语疑难解答里面有些问题特别好一些常用的表达还有今天我们要听到 Henry 老师如何来讲解诗歌、 oh, 头一次听到哦 cool, 好、 yeah. 同学们准备好我们先来进入到课堂的第一部分就是答疑了第一个问题来自多肉飞老师上周的老友记课堂当中啊、 嗯、 我们学了一个这样的短语叫做 You deserve this. You deserve this. You deserve this. 刚才我们说了是表示值得拥有、 嗯、 对不对 对。 是一个褒义词。 嗯哼。 那么我想表达一个人活该咎由自取、嗯、可不可以用 deserve it? 可以啊。 deserve it. 可以。这个 you deserve this, you deserve it, 都行。it 呢会稍微广泛一点。会概括更多的就是整个情况。如果你在说具体的一个什么东西呢，别人给你讲了半天，然后解释他如何升职了，你可能用 this 呢会比较适合一点。可是，在这种情况，两个都可以通用的。那你想要说你活该，这也是用一模一样的说法。这些就看上下文，它可以是含义，可以是褒义的，可是就看上下文呢。我今天说，哎呀，我在大街上突然间有个人跑过来打我，然后你就可以说你长得丑，你活该，对吧？然后英文就是 you deserve it， OK。 哟，那看来这个短语是这意身兼两意呀、啊， 嗯， 一共有两层意思。 Yeah, I mean, 那就要看上下文， 就看上下文。然后就是你赢得的，你长得那么丑，就英文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个活该的说法，可是有你赢得的，你应该的。 哦、 okay, 嗯， 无论是好事坏事，其实都可以用你应得的。 对，这是你应得的，因为什么原因呢？就看我们的上下文了。 哦、嗯、所以我们要是理解它为你应得的，是不会错的。 嗯、对， 甭管是 deserve this、 嗯、 还是 deserve it、 嗯。Yeah。 You deserve it. Yeah. 你应得的。 你应得的。 好事坏事都是了。 对，那中文会区分开，就会看就是这是你应得的，或者你活该，对吧？英文就用一个表达方式，然后看上下文。 啊，终于搞清楚这个问题了。 嗯嗯嗯、 好，第二个来自在路上同学，他说、嗯、我发现很多中小学老师哈，英语老师、 嗯嗯、 在说让大家请大家坐下、 嗯、 啊 ，sit down please、 嗯。 感觉都说的不对、 嗯。 想请老师讲解一下这几个字的正确发音和连读起来的语调。 可以，那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容易犯的错误行吗？因为我感觉就是大家总是想要听对的，可是这不是一个好的学习方式，你需要了解错的是什么。所以首先 sit 的这个 e 的音，很多的老师都发成 seat，OK，变成一个 e，应该是舌根再低一点 ，sit， Okay. 如果你说 seat 就变成 S-E-A-T, 就是座位变成一个名词了。第二 down 的这个双元音 av 是需要开头嘴巴放松，嘴唇张开，然后再嘟起来嘴唇。down 经常会被发错为 down, on 的这个音代替 on, OK? 后面 please,这里最常见的错误是结尾的这个 z 的音，很多的老师可能会就是发成一个 z z please, 然后就变成两个音节了。这个问题比较少见，主要的是开头的 sit down。那它的实际发音就是我们会把这个 sit 的 t 省略，然后因为这两个字的词组很常见，有时候我们连一个干脆的停顿都不需要，不用说 sit down, 这样你就直接连发过去，连贯的不用顿 sit down, 所以简直就是 sit 的 t, 所有的都省略了，就直接 sit down, 就连贯的发过去 sit downSit down, 然后 sit 会稍微高一点， down 会降下来这个元语调。哒哒哒哒，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please, 一般就是这么说。 哦，sit 要读对，down 也要读对， 对 ，please 也要读对， 对，然后再连读过去。 合起来就是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感觉。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please.、 那 please 你可以加重音，你可不加，看情况。 好了，请问 necessary 这个单词在生活中的发音是怎么样的呢？必须的。 如果是英式的发音呢，他们会发 necessary, 所以后面两个音节 sary, 他们其实会融成一个音节 sary, 从一个 s 融进去一个 re, 这个音比较难发。necessary, 美式的发音就保持四个音节 necessary, 第三个音节会难一点，因为它要求一个滑动 sar, OK, 有一个 a 滑到儿化音 sar, 然后再来一个 re, necessary, 就这么说。 其实这个词在生活中大家能读对的还真不多。 Yeah, it's easy to mess up. 好，第三个问题，看那个 sitcom 是叫情景喜剧是吧？可不可以指我们的那种小品呢？ 小品是什么？ 小品就是类似于在舞台上扮演的那种一个简单的片段。 Okay, 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简单的片段。 大概多长啊？时间持续的？ 大概也就个几分钟吧。 OK, 那些我们叫 skits。OK, S-K-I-T-S, 就是一个小短故事，一般就是一个笑点什么的。 对。 对，这个我们叫一个 skit, 不太适合用 sitcom。sitcom 有两个因素是主要的。第一就是它半个小时之内搞定，一般就22分钟，然后加一些广告。可以长一点，可是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第一。第二呢，最主要的就是你看一集不需要看前面的哪一集。就是如果你没有看前面的，不会影响到你理解这一集。所以它的 situational 的意思呢，就是这一集里面的场景导致一些笑点，然后你了解这些人物就够了，你不需要了解他们之前发生了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英文会说 it's self-contained。OK, 所以就是 self 就是自己 contained 包含， 就是对，所以就是这一集包含你需要的所有。就这样，那如果你在看那种一个小时电视剧，比如什么《权力的游戏》啊，如果你没有看前面几季发生的东西，你这一季进来会非常的困惑。那这个就不能说是一个 sitcom。 那一个 sitcom 它也是有前有后的呀，它也是一个整体剧集当中的一种形式，是不是？ 对，那其实有的 sitcom 呢，里面就是好几个 skit。Okay, 好几个小品组成的。 对，有的 sitcom 确实就是用这个方式玩出来的。可是它一般就是比较就是电视上见的，然后肯定会切换镜头，然后就20几分钟半个小时内搞定，然后你不需要了解前面发生了什么。 明白了，看来 sitcom 并不是小品，而我们今天又学到了小品这个单词，叫做 skit。 S-K-I-T, I-T, 对、S-K-I-T, 我们春节联欢晚会上看到的小品。 哦，对，会有很多的 skits, 对对对， skits, 就是这么说的。 这就是小品了。好，第三个问题特别逗啊，有意思。不找了，这位同学说，想问在人上厕所的时候，别人询问他，哎，您有没有用完卫生间啊？应该用英语到底应该怎么说呢？是用 Have you finished? Have you done?Are you ready? No, 这个感觉都不太适合。 第一个可以，可是就有一点就是 说事儿了，然后就不太好听。就像很多人就是问洗手间在哪儿，就英文就会说 Where's the toilet? 然后就感觉很难听， 感觉就问马桶在哪儿。 因为对，马桶在哪儿？就你中文会这么说吗？也不会。所以这个我先说一下，因为我每次听到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会 flinch， 就怎么说啊？就鸡皮疙瘩的感觉。所以首先 Where's the bathroom? OK。第二呢，如果你敲门然后想要问别人呢，还不如就不问了。可是如果你非得问呢，我们会说 Are you done with?The bathroom， 洗手间你用完了吗？而不会说 Have you finished？ 就是你上完了吗 ？OK， 就是别说事儿，就说这个房间空间你用完了吗？ 哦，来，我们一定要写下来这个标准的说法叫 Are you done with something？ 然后这个 something 就会说洗手间 the bathroom。Are you done with the bathroom？ 就这么说， 对。 Are you done with the bathroom? 对。Are you done with the bathroom? 哎，这真的是生活里常用的用语。 对对，所以 是吧？ 就这么说，你的状态是结束了吗？针对洗手间。 所以老师说了，问这个情况不要问事儿，问厕所不要问事儿， 对，问空间、问房间都行，别问事儿。 就是房间您用完了吗？ 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就可以。这里呢，西方人还没那么直接，还比较婉转一点 啊。所以这个问题挺有趣的哈。 Okay. 好，第四个问题来自 Audrey 哈。 OK， 好，老师，这个英文诗篇的朗读当中啊，是否还需要连读呢？ 对，肯定需要的。 是不是 ？Of course，更需要 啊！他说我最近吧，就在读这个《人生礼赞》 ，OK， 就是这首诗。 A Psalm of Life， 对，《A Psalm of Life》啊，很有名的一首诗叫《人生礼赞》。哎呀，我就觉得我听一些范本里面读的比较官方哈，所以我想请这个亲爱的 Henry 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朗读一下，看到底这个诗要不要连读，要怎么连读。咱们讲个大概，就不用讲细节了。 好，这个叫 A Psalm of Life， 然后首先这个作家的名字你拼写错了，他的名字叫 Henry， OK， 跟了我们的老师名字一样。 对，首先你找了另一个 Henry， OK， 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了。第二呢，你把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都拼错了， OK， so that's OK。 老师说他要拒绝读这首诗。 可是这首诗确实很美，所以我就，他有八行，然后我就直接念一下给你听，因为他的主要的是节奏感。然后第二呢，连读、略读、变音肯定也会用上的，因为诗本身是有魂的。如果你特别官方的每一个字都念出来，那它就没魂了， 哇， 你就毁了它主要的这个 the whole reason for writing a poem. OK，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念了啊。OK， 好。 Tell me not in mournful numbers,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and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Life is real.Life is earnest, and the grave is not its goal. Dust thou art, to dust returnest, was not spoken of the soul. 哎呀，有连读呀， 真的很美啊！就必须的，你不连读它就不好听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诗的意思哈，大家感受一下。他就说，请别用哀伤的诗句对我讲，人生啊，无非是虚梦一场，因为沉睡的灵魂如死一般，事物的表里并不一样。人生是实在的，人生是热烈的。人生的目标绝不是坟墓，你是尘土，应归于尘土。此话指的并不是我们的精神，所以是很美的一首诗， 是很美的一首诗， 节选了八句， 大 家注意到了吗？老师在朗读的时候，不仅有连读，还有节奏， 节奏 还有押韵， 对，节奏非常重要，你要控制节奏。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方式，让大家学习语音语调。OK， 然后孩子们的绘本呢，其实也都是用这个套路的。他们念出来的时候呢，是一定要以这个节奏念出来。任何一个，比如一个美国人看这个绘本的时候呢，他就自然而然就开始这样用这个方法念出来。这个节奏感呢，就是大家都学过了，都是从小孩子的绘本来的。刚刚这段诗呢，我就稍微想了一下，然后知道它的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 那是什么样呢？ 第一行是一二三，一二三四 ，Tell me not。In mournful numbers,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K， 您是说它的音节是吗？ 它的就是音节，对，每一个音节是要如何怎么说？就是分段，对吧？所以有一个一二三，一二三四 ，OK， 然后在三上呢就会加一个重音 ，Tell me not in mournful numbers。然后第二行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这七个音节呢就直接连发过去。OK， 就加了一点这种着急的感觉，然后他后面也有一个感叹，所以还挺适合的。第三行呢，又回到一样的样子，可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八个音节，它的节奏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OK， 所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因为它的关键词就是 soul， dead slumbers。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然后它就比较有一个上下上下的波动。第四行呢，又是回到一二三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OK， 所以它的节奏稍微变了一点，可是还是分成两块。And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seem。OK， 第五行就是又回到一二三一二三四。OK， 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然后也是在三的这段呢加重音，一二三一二三四， 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这个第五行跟第一行是一模一样的，是八行的，所以分成两个四行，所以就第一行跟第五行其实就是第两段的开头的那一句，所以又回到一样的这个节奏。然后第二行就是七个音节连发， And the grave is not its goal。 第七行呢就是一二三一二三四，又来了，就又变简单了， Dust thou art to dust returnest。 然后最后一行又是一个七个音节连发，Was not spoken of the soul。 所以从头到尾呢，你回头可以把这个我写的这笔记发给大家，你可以大家再听一下，然后听它是怎么分段的，哪里加重音。 Tell me not in mournful numbers,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and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and the grave is not its goal, dust thou art to dust returnest.Was not spoken of the soul. 一下这个诗歌就充满了韵律感，也是诗人为什么要写诗的原因。它本身就是一种词语的和韵律的一种享受。 因为诗本身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用字，就是形容字没法形容的东西。对，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种艺术，然后就是没有一个科学的方式其实，可是就是你读出来的时候，不仅是它字，你也读出来一定要有感觉，要有魂，所以你不连读也不可能，你没有节奏也不可能，你没有重音也不可能。 这是今天问题当中很精彩的一部分啊！谢谢 Audrey 的提问。 Thanks Audrey, this is good. 我们也真的是学习到了一些关于诗歌的一些比较简单的，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大概的入门的一些知识。 Yeah, and it's good for learning English, 就是语音语调这方面的，这非常好。 好，来吧，我们来进入到今天老友记的情景当中了哈。这位是正式进棚拍臀戏了。 我们从这种诗来跳到臀戏。 这就是。 我们都行。We can do anything.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一个短语叫做 the showbiz。 That's showbiz, yeah. 就是告诉你什么是想象中的美好，什么是现实的残酷。 对对。 起来感受一下今天的情景。 Adler, damn it, hire the girl.Okay, everybody ready? Listen,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is great opportunity. Lose the row. With me? That would work. Right. Okay, losing the robe. Okay, and the robe is lost. Okay, everybody, I woul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please. Let's roll it. Water's working. And action.And cut. Hey, butt guy,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I'm showering. No, that was clenching. The way I see it, the guy's upset here, you know? I mean, his wife's dead, his brother's missing. I think his butt would be angry here. I think his butt would like to get the shot before lunch. Once again, rolling, water working, and action.And cut. What was that? I was going for quiet desperation. But if you have to ask. 一段真是不容易的表演啊，不容易啊。 It's hard. Joey 非常珍惜这个表演的机会。 对。 所以他想尽力的发挥。 Yeah, 赋予他的这个臀部的替身以灵魂。 Yeah, he's gonna act his butt off. 然后给他那个加戏。 Yeah. 啊，导演就说。 他就说什么，他一开始在讲电话，对吧？ 对，导演就是属于那种，你行了吧，你快点给我演完。 对对 对, 对、 啊。演完我们收工吃饭了。 嗯。 就很冷淡也很冷漠。 而且这种一般我们叫 pick up shots, 他们其实不重要，可能不是主要的导演，是那个什么副导演需要。 对。 Yeah, 所以他就 you know, he's not happy. 也不爽、嗯、啊，也不爽，觉得哎呀，你们这个也没给我弄好，那个也没给我弄好。 对，然后这事他就想赶紧就做完了，然后就可以吃饭去。 对呀、啊， 所以 就是 Joey 吧，你不用特别费心眼，因为不见得还能剪进成片里去呢。 对、嗯， 你这个情景。 对， 但是他很珍惜。 然后他就我们一开始这个 director 正好在骂别人， 哎，很不耐烦的。 对，他说 Damn it, hire the girl, 就是该死、啊 嗯， 请个女孩算了。 嗯嗯、对对，就把他给请上了吧。然后这事就这样，然后就转头说 OK。Everybody ready? 好，刚处理完上一件事情，马上来处理这件事情。 嗯、 就说好了好了，大家这个场景准备好了没有啊 ？He's busy. Yeah. 哎，这就是一个拍戏的现场。嗯、 然后 Joey 呢，就冲进来，然后就非常怎么说？我们英文可能会说 obsequious， 低三下四。 哟， 有一点这种感觉。 哟，您把这词儿给我们大家拼写一下，好不好？ 哎呦喂，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OK， obsequious， 然后就搓着小手啊，然后就说listen，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is great opportunity。 哎，有点那种谦卑的啊，有点低三下四的。他说，哎呀，您听我说，我真是想感激您给我这个机会。 对， 他是由衷的。 对，这是跨文化、跨就是全世界上的人都会需要说类似的话。这句话很好。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谢谢您，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For this great opportunity. Thank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对对。 Great opportunity. 就是这个特别好的这个机会。 这个咱们挂在嘴边都得说哈。 对、啊、 谢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嗯、谢谢谁谁谁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机会。 是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导演就特别冷的看着他，然后就没反应一样， 面无表情， 就直接说 lose the robe， 直接说解开浴袍，直接就说脱衣服， 脱衣服， 就别废话。 就如果是一个，我觉得更好的，就最适合的就脱了，就特别 一个字儿脱， 对，就特别冲的一个感觉。这英文的这一句话 lose the robe， 就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这个就是 lose something 这个英文还挺常见的这个说法 哦，怎么个意思呢？ Well， 就是中文可能会说就是具体动词，可是英文就是说它可以被理解为就是这个东西不用了，或者脱了，或者不要了，或者删除了，你就是看情况，看上下文，我可能就给你交上了一个报告，然后你说这部分我们不用，你就可以说 lose this part， 就是这部分你最好把它丢了，把它扔了，把它就搞丢了都行，反正不要。那这个时候他说的就是 lose the robe， 那中文就会翻译成脱了。可是不同情况会用不同的动词。 明白了、嗯、啊 ，lose 原来还可以有这些用法。 Yeah， 好。 然后 Joey 就笨笨的迷， 很诧异哈。 对， 意思就是说啊，你都不跟我表示一下，直接上来就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我吗？ 我你是说我吗、嗯？ 我吗？对。然后 director 这个导演就说 that would work。 导演全程无表情啊，是个没有表情的杀手。 对对。 这 that would work 的意思是。 他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这样可好啊，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开始讽刺反话的回答了，就是这样挺好的、啊、我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对啊，这样才能演啊。 对啊，然后就是有一点就是在损他，就是 that would work。 对啊，所以就位就 right right 有一点对，然后 无奈哈、 okay, 好好的好吧， 然后就说 losing the robe， OK， and the robe is lost。 为什么他要说这两句话呢？ 就是在用别人刚说的方式嘛，一般不会这么说，就是正在 lose 这个东西，然后脱了后就还说 the robe is lost， 已经被丢了、 哦、就 平时不会这样，可是就是一个 此刻、就是这种场景当中的用法。 对对 对, 对，在这个场景，在这个 situation 比较适合、 啊、我正解开浴袍呢。 对 啊，浴袍已解开。 对对对对对，就你想中文也平时不会这么说。 不会这么说， 可是就还挺适合这个情况。 执行任务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一步解开浴袍。 对对对， 第二汇报正在进行中，工作正在进行中。 对对，反正很配合。 好，今天的第一句连读出现了。 嗯哼， 今天的连读都是短句子。 对，那这段呢，首先我们要学一个技巧，就是我们叫句变音。在一个动名词的时候，这个音我们经常就发 n， OK， 所以就是一个 a 后面呢要顶舌尖，不要用一个后鼻音 losing, losing, okay? 然后 losing 的这个 n 我们顶舌尖顶上颚，可是问题是后面接着一个 the， 那 the 的音是要求你的舌尖碰上齿，那怎么办呢？最好我们就是发 n 的时候咬舌尖，因为你咬舌尖你还能发一模一样的 n 的音，可是你接着发 the 的时候呢就比较方便。 losing 这个 n 不是后鼻音也不是前鼻音，而是我咬着舌尖发的一个鼻音。 losing the， 然后这样你接着发 the 就很简单很容易。大家要注意，我们连读略读变音等等这些实际发音 的技巧呢，都是为了让你可以说话说得更方便更快然后也清楚。所以这里 losing the， 你用这个方式咬舌尖接着发 the， 你的 n 的音会发得很标准，你的 the 的音也不可能发错，所以这样其实会让你说话说得 更简单一点。 哦、好，我们来跟着老师一起读一下这个句子。 好， losing the robe。 Losing the robe， 对，这个 n 的记得 n 咬舌尖导致这个鼻音，后面我们 robe 大家也要注意是一个双元音， OK， 你的开头 r、的音嘴巴要张开，然后从 再嘟嘴 OK， 别发成 robe robe OK， robe 的这个音是不对的，这个半撅嘴唇的发音是不对的，一定要滑动 robe， 这个音绝对是大家的一个难点。 是的， 先把这话说这儿、下周我们检查作业的时候可以听。 这也是复习我们上周我们在练习的这个 r 音 ，OK， 所以大家再可以再来一次打卡的机会了。 好的，再读一遍吧。 Losing the robe。 好的，正在解开哈。 And the robe is lost。 好 ，Director， 这个时候继续说。 他说 ，OK， everybody。We'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好了，各位准备吧，希望我们一次能过。好，这句话。 对，这也是我们下一个的这个连读。 对 ，OK。 先说它意思哈， okay. 说 get something in one take。 嗯 一次拿下。 对，一次性。 One take。 对，就一次拿下，一次搞定。 就一次过呗。 然后它就是，其实在生活中也可以用为一个比喻。可是它就是 one take 呢，就是拍戏的时候，一个 take 就是摄影机发动，然后拍完，这是一个 take。所以这里 we would like to， 它发的是 we'd like to， we'd 的的跟 like 的科两个都会省略，然后要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we'd like to， OK， 然后 like 大家也注意是一个双元音 like 结尾也需要一个干脆的停顿，你别用中式的 like爱的这个音代替它，不然肯定会导致误解。OK， we'd like to 这个字我们弱读为 to get this， 这里 get 的 to 我们要省略，那记得我们省略一个的或者一个 to 的音，一般是舌尖顶上颚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get 对吧，那 get 的 to 这样省略，可是你舌尖贴着上颚接着发 this 的时候呢很别扭，因为 this 的 th 是舌尖碰上齿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就是要咬舌尖，跟前面的这个 losing the 是一模一样的动作，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咬舌尖的时候呢，气流就被这个咬的动作封住了，而不是要发一个鼻音的发音， OK， 所以这里是 get 后面咬舌尖 get 这个停顿非常干脆，因为我咬了舌尖 get再接着发 this， get this， get this， get this， OK， 然后所有的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他们都是这么发的， OK， 特的音省略咬舌尖连发 this， get this。 同学们，这是今天的一个打磨发音的重要的要点。很多英文单词它的结尾是 t， 那么下一个单词的开始是 th， the， t 和 th 在一起连读的时候怎么读呢？注意把握今天的技巧，那就是 t 是要省略的。但是 t 读音的那个位置不能省略。 对，还是需要你的舌尖顶上去，然后爆破的，对吧？所以我们不要爆破，可是还是需要顶上去。 对，一定要把 t 的那个音的动作先做出来，但是音不要发。 对， 然后直接读到 t th 音分， 对， 开始咬舌尖。 对，那这里呢，平时我们发一个 t 的音是舌尖顶着上颚 t， 对吧 ？t t 这样。 对。 可是，在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只能咬舌尖了。Get this, get this， 然后就可以说得很快。In the, on the， get this, at the，就是这些规律很常见。 嗯。 咬舌尖接着发 the， OK。 好，我们来把这个 get this 跟大家多读几遍。 嗯。Get this， 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有一个 get， 然后咬舌尖。This, OK, 三个步骤 Get this, get this, get this, get this. 大家听到了吗？ 嗯， 那个 get 这里突然停顿了， 对， 听到了吗？ 对，这就是第二个步骤，你需要咬舌尖。 对 ，get this, get this, get this, get this. 哎。 跟着拍拍手，然后你就可以更容易把握这个节奏。 对，把节奏要读清楚啊，不要省，不要随便省略。 对， 但是呢，它虽然说没发音，但是它的节奏在那个地方。 对 ，get this， 然后以后呢，就是可以加速，然后分成就两个步骤 ，get this， 哒哒。Get this, get this, get this, get this, get this, get this， 可以说的非常快了，而不是 get this, get this 这样类似的。 是的，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 get this 读清楚。 对， 好，我们来看整句话，老师给我们做一下连读示范。 好 ，We'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Take 的科也省略 ，OK。We'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Send one take. Take. Send one take. Take. 好。继续往下看了， 他就说 ，Let's roll it, roll it， Let's roll it, roll it， 就是说这个摄影机要开始拍了， 开始来吧，开始转动。 对 ，Water's working， 放水 ，and action。 好，这是标准的导演的用语， 对， 叫做开拍，开始， 对， 以及跟它相对应的是 cut， 对， 就是停下来， 对 ，cut， 一个 action， 一个 cut。 对对，因为这个时候 Joey 就开始演了，然后就演得特别尴尬，然后这个 director 就说 and cut， 停停停停停， 对 ，Hey butt guy， 你看他怎么称呼 Joey 的，都不把他当个人， 对，就说 butt guy， 就是一个屁股男， 对，臀部男， 对 ，butt guy， 你干什么呢你？ 对，你在干嘛？而且说的不太客气，他说的是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你到底在干嘛呢？ 对你到底在干嘛？这非常好。 到底在干嘛呢？ 你到底在干嘛？然后这里，哎，你看 What the hell 很常见的一个三个字组合，所以该学的，我们又来了一个 What 的特省略，后面带一个 z 音，那要怎么发呢？ 哎，刚才我们学了， 对啊， 这个特音呢，位置要摆出来， 对啊， 但是呢，又要用停顿来代替， 所以你看它多频繁，多常见。这个咬舌尖的，我们今天前三个句子都会见到 ，OK。所以这里 what 结尾咬舌尖 ，what 再接着发 the what the what the what the hell，OK、okay。 所以你要想把这样的好句子或者常用的句子读得地道和标准，你非得学会这么读不可。否则你读出来呀、明明是很酷的句子，结果没那感觉。 对对，有点像你到底在干嘛？对，就喜剧感就特别强了，没有人会 take you seriously， 是不是 ？OK， 所以一定要读成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What the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其实 what the hell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感叹，就是怎么会这样啊？ 对，干嘛呢？ 干嘛呢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然后这里呢，就是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它也可以是你现在在干什么，或者也可以是你想干嘛。OK， 就看情况了。 对， 这还挺万能的这个句子。 他就是在质问对方。 对， 干嘛呢？ 干嘛呢？ 对你干嘛呢？ 对，所以这里 What the hell 后面带 are 的时候，我们把 are 弱读为 er。Hell 跟 er 连读 heller heller， 然后 you 我们弱读为 yeah heller yeah heller yeah heller yeah， 然后 doing 这里就没什么变化了，还会发的比较清楚。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对，然后这个 you 我们发 yeah 吧，我刚刚说错了，再来一次。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对，就是这么说的。 说得很快的时候，生活里你都可以天天说嘛。 Yes, 大家肯定会天天都遇到能用的情况。 你总有天天发火的时候吧？ 对， 说别人干嘛呢你？ 干嘛呢你？你想干嘛？ 想干嘛？ 什么意思啊？都可以。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你在干 我洗澡啊。 Joey, well, I'm showering. Showering 就是洗淋浴澡。 对。然后 director 就说 No, that was clenching. 好 ,clenching 是什么意思 clench 呢就是比如你手就是特别使劲的抓上一个东西。然后这就是 clench。 哦夹紧。 那肌肉上也可以 clench。 肌肉收紧。 对收紧。然后尤其说臀部就是比如你去练健身的时候你做什么 Pilates 或者什么这类的他们经常也会说 clench 然后这就是 肌肉收紧 对然后一般就是比较专用的就是你屁股肌肉需要收紧所以就说 clench 哦，臀部肌肉收紧 对这还挺就是专门就是它这个肌肉用上比较适合那手也可以用 clench OK所以一般就这两个部位用 clench 这个动词比较适合 哦，就手和臀部 对 好那你干嘛呢啊，你夹那么紧干嘛呢 对啊他说 No, that was clenching 不是 showering、okay. 你这不是在洗澡了 对 好吗 然后 Joey 就 Oh, well, the way I see it、 啊、我是这么来认为的 对、啊、The guy's upset here, you know 你看你也知道啊，我演的这个人呢，现在是比较的什么呀？是比较的 不舒服， 不舒服，比较沮丧， 比较沮丧，比较生气，就看情况了。英文的这个 upset 可以代表任何一个负面的情绪， 任何不爽的情绪都可以叫做 upset。 那为什么呢？他就解释 ，I mean his wife's dead。 您看，他太太死了吧 ？His brother's missing。 他弟弟失踪了吧？ I think his butt would be angry here. 我想他的臀部此时此刻一定会非常的愤怒。他想表达出他臀部的情感。 对，想多了。 是不是想多了？这就是在加戏嘛。 想多了，其实他只是在编借口，他就是特别特别的 uncomfortable. He's very uncomfortable. 他不舒服。 他不舒服，然后就开始编理由。导演怎么回答呢？ 导演说 ，I think his butt would like to get this shot before lunch. 我想他的屁股吧就想在午餐前杀青叫做 get this shot 对也就是前面的就是把这个镜头 this shot 得到了 get this shot 对、 okay、 得到这个镜头 也就是拍完这个镜头、 哎、 对 就顺利拍完 对 I think his butt would like to get this shot before lunch 导演就是很冷酷的说我想他就想早点收工 非常讽刺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说 once again rolling water working and action OK 然后就是再来一次对吧、 哎、再来一次开机放水开始停 and cut What was that? 那又是什么、啊、你刚才演的那个又是什么 What was that? 对然后 Joey 就说 I was going for quiet desperation 我要表演出那种沉默的绝望 对 Going for 就是我在 对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英文很常见这个说法 I was going for something 然后我当时初心的意思或者想要达到的一个感觉或者目标或者什么呢就是英文就是说 I was going for something 我本来想要表达 或者就看情况可是它非常万能就是中文可能会说具体的动词表达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演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找到的灵感都有可能英文就会说 I was going for something 哎，他有没有那个意思就比如说我本来是想去往什么方向 对我是在往哪一个方向走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本来要去往哪一个方向 对, 对对就是这个比喻 I was going for quiet desperation 我的本意是要表达出那种沉默的绝望 对 啊，但是 But if you have to ask 但你如果要非要问的话 其实它有就是这个字面的意思 But if you have to ask 你非要问呢那说明什么呢其实这段我们就切到下一个镜头了这个意思呢英文就是说明我失败了说明我演得不好、 oh. 对如果你非得问呢那就说你没有 get 到我当时的这个点、 oh. 然后也就说明我演得差对吧、oh. 所以就是英文经常就是会比如你跟别人聊天 就比如一个女生说Henry, 我都不知道你一直都那么喜欢我。然后我说我做了那么多，你看给你买花了什么什么这样那样那样，然后你都没意识到。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也很就是足。 很到位吗？ But if you have to ask, 然后我就不说了。这句话说明什么呢？第一就是说我做的不够，有可能，对吧？其实有另一个意思，就是在损他。如果你非得问，那说明你 眼瞎了， 你有问题，对，你笨， 你眼瞎了。 对，所以就是英文的这一句话呢也经常会用，然后就非常有喜剧感，因为它有可能是说明你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可是其实也是稍微一种暗示的一个，就是损了别人智商不够高。所以 Joey 的这一句话呢就说，我演得这么好你还不懂， 你还没有看出来。 对啊，你看呢，你刚刚没看出来吗？明明就是 quiet desperation, 所以他也有一点这样，所以你看到这段的时候会听到笑声，因为他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哎呀我可以演得更好，然后同时也说你笨。 两层意思都有。 对。 那他如果用在生活中的各种情景，他都有这两层意思是吧？ 不见得，可是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你听到别人这么说的时候呢，你就是要看一下他的表情。 哦，第一层意思就是说我有可能做得更好。第二层意思就是说你眼瞎。 对，或者你有问题，或者你没 get 到点，或者你当时没注意。你都有可能，那不见得是损别人的，可是就是他经常可以表达就是好几个不同的意思。 好，这是最后一句连读，老师来指点一下。 好，第一段他说的是 but 这个字，然后他没有连读，他就省略了 t 的音， but 记得要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舌尖顶上颚，封住气流， but if you 我们就发 if you OK, F 的音跟 U 要连发，中间不要顿，不要停顿。You 这个字我们又弱读为 yeah, if you have to, 作为你得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或者你必须做什么的，我们一般都会发 have to, 就是 v 的音会轻化为 f, OK, 千万不要发成一个 v 的这个音， have f 的音才对， OK, to 这个字我们就弱读为 t, have to,然后后面 ask 就没有变化了，整个句子就是 but if you have to ask, but if you have to ask, 可是如果你非得问 but if you have to ask, 就这样说。 but 稍微要停一下 but if you have to ask, 他是这么说的，你也可以连读 but if, 对 but if you, 这比较顺口一些， 看情况，就看人，这是可选的。 好，今天的小情景片段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再为大家介绍一个文化的一个习语的表达，叫做 the showbiz。 对 ，this is showbiz。 showbiz 这个 biz 它是 business 的一个缩写。 对。然后一般这一句话呢，就会整体的这样说 ，that's showbiz， 这就是。show business 这个行业 这就是娱乐业。 okay, 对，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它就本来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差距感就特别强，所以比如你在电影上，你看电影的时候你就觉得哇真美好，可以玩这个的，可是你真的在场拍戏的时候呢，你就发现特别不舒服，特别不爽，又矛盾，又困惑，又被骂，又被，你知道吗？然后你根本都不是人。你看 Joey 的这一段，他就是 he's the butt guy, 他没有名字，你知道吗？就被当着一块肉，多不爽，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从这个行业呢，就是有的人表示不爽或者不开心，或者跟我当时想象的很不一样，总是会有一个人回答 that's showbiz。 就是形容什么呢？想象的美好， 对， 而现实的残酷， 对。然后就是为什么就是特别适合代表你刚刚说你翻译的这个意思。然后现在呢，很多的就是比如在别的场合中也会有人这么说，哪怕不是这个行业的，在这个行外呢，也就会用这一句话代表这个意思了。 就是说各行各业都可以说， 都可以用。会有一个人抱怨的时候，然后就是当时想的美，然后现在实际上做的时候呢不爽，一旦开始抱怨，有一个人就会说 That's showbiz, OK, 就会这样回答。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对对，差不多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这也是今天呢这个场景当中韩润老师为大家介绍的一个文化习语的表达。 对，因为这个场景呢就特别适合你就看到的就是他的偶像 Al Pacino, 然后终于有机会了，然后想得很怎么样，然后进去的时候是这样。 对，表面看着挺光鲜的，想象的挺好的， 对啊， 结果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后来还被开除了，他不够好演一个 butt， 连一个替身都演得不够好。 You're not good enough to be a butt。 所以真的恐怕不适合这个行业了， 很可怜，对，就受到各种打击。 好，今天的情景讲解就到这里了，我们请韩队老师来给我们今天的连读做一下示范。 好的，我们今天第一句 Losing the robe， Losing the robe。 第二句 We'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We'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第三句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然后我们的最后一句就是 But if you have to ask, But if you have to ask. 好，我们再把情景听一遍。 Adler, damn it, hire the girl. Okay, everybody ready? Listen,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is great opportunity. Lose the robe. With me? That would work. Right. Okay, losing the robe. Okay, and the robe is lost. Okay, everybody, I woul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please. Let's roll it. Water's working. And action. And cut.Hey, butt guy,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I'm showering. No, that was clenching. Now, the way I see it, the guy's upset here, you know? I mean, his wife's dead, his brother's missing. I think his butt would be angry here. I think his butt would like to get the shot before lunch. Once again, rolling, water working, and action. And cut.What was that? I was going for quiet desperation. But if you have to ask. 很有趣的一段。 Yeah, it's cute. 尤其是最后那段。你还要问的话、 yeah. 如果。 Yeah, well, if you have to ask. 这都看不出来，真是的。还是导演的，真是的。 还敢当导演。 哎呀，也是迷之自信了。 对， 好，一起来检查上周的连读作业。 上周我们有五句话，第一句是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第二句 Well, what's the part？ 第三句其实一个字，就是 Seriously？ 第四句 He goes into the shower。第五句 You deserve this。 好，马上来检查作业，新同学冲啊，冲呀、啊、Elaine。 我就是想的是只是练习啊。 来 You deserve this. Okay, deserve 不要发成 D. Okay, 是 D 舌根低一点。 LJ. Well, what's the part? Part 结尾没有一个干脆的停顿，是 part， 你的舌尖要顶上去。 其实就是今天也要讲的问题，特是省了，但是舌尖要顶上去， 对， 位置要做到，音不要发。 对， 星空。 Well, what's the part? Well, 结尾的 L 舌尖要顶上颚，别动嘴唇，别发成 well， 不是呜。 泡泡。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Pacino.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Pacino， 这个 chi 要看那个音标啊，它不是一个 c 的音。你好像在看。每一个字没有在看我的实际音标。Gotten 的这个喉音停顿说得好。 好，继续加油。黑眼圈。 My agent has gotten a movie。 这不是我们练的句子。好像他是稍微做了一个简单版本。这里 gotten 的特最好用喉音停顿。OK， 别发 gotten。 按老师教的说啊。 不会见到 gotten 的这个说法，只是 gotten。 阿佳。 You deserve this. Okay, deserve 这个 d 要舌根低一点，这是一个 e 的音，而不是 e。Okay， 这个短元音 d。 康康。 Well, what's the part? Part 这个你在模仿一个英式的这个 part。如果你想模仿英式的，嘴巴要再大一点。Okay， 然后美式的比较好一点，它会简单一点。R。 Amy。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Shower. OK, 这里 shower 开头的 l 不要用 o。OK, all 的这个音会让你说话呢就比较别扭 ,OK, 会比较难说。 你重点要练一下 shower 这 个词， 对， 这 个 发的不对的。 嗯，这个 all 的音英文不存在其实。 好，嗯， burial. Seriously. 啊，不错 ,reus 的这个 year, 的音嘴巴张开，下颌别太僵硬 ,OK,reus, 放松嘴巴张开。 豆豆 ,You deserve this. 这个不错，你的 you 开头呢别太 e, OK, 别 you 这样，舌根降下来 you。 小无鸟巢 ,seriously,Siri 的这个 r 的音你需要卷舌，你现在只动了嘴唇就发成了一个 w 的音了 ,seriously, 不是 we, 而是 re。 多肉飞 ,seriously, 再来听一下 ,seriously。 Siri 的这个 r 你也需要就是注意卷舌 OK 然后 li 别发成 le OK 你的舌根要高 li e 的音 也注意一下手机发音的音效哈、 啊、 你那个音效不太清楚、 嗯、 Nancy Well what's the part What's the part Well what's the part Well what's the part 对要注意语音语调 OK 你发音很好 What's the part 哒哒哒而不是哒哒哒 是一个降调、 嗯 啊、模仿不仅是指连读还有语音语调都要模仿到位了 你发音好的时候我就会讲语音语调、okay? 所以说明你发音好 好还算是得到半个表扬、 嗯、 白眉大侠 Seriously Seer 别这个 Seer 开头的 E 要注意别发成 Seer OK 大家要注意舌根高和低区别很大中文可能有的音就高一点低一点无所谓可是英文一个 E 和一个 A就是一个 e 就是一个 a、 嗯、 你的舌根高了一点低了一点都会导致问题 seer 要有个 e、okay? 注意啊那些还没有发这个音的同学注意听了哈、 嗯、 seer April You deserve this deserve OK 是 de 别发成 d OK tea flower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gotten me a job这个家首先你的开头要嘟嘴 OK 语不是家然后后面结尾那个波的音我们省略呢嘴唇要合上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听一下 job job OK 而不是家 OK 你一个自然停家就没有一个波的音 job 这个嘴唇合上呢就代表一个波的音 说明有些同学还没有理解到什么叫做省略 对省略不是省略所有的 对 要省略它爆破的动作可是爆破前的动作都需要 只是说爆破那个音不读出来 对 但是爆破那个动作你必须得做到才行 对对对 对, 对 不然这个完全都省了它还写那字母干嘛呀、 嗯、 加在那儿干嘛呀、嗯、是不是好我们来中科大的同学哈张小慧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这个不错，这个说的非常好。Pacino 的这一段呢，嗯，你刚刚说的时候呢，就有一点就是变慢了。OK， 嗯，可是可以就是稍微放松一点。我感觉就是句子长而已。现在就需要多练习。嗯， 磊磊。 Well, what's the part? Part.的这个特的音爆得太夸张了 OK、这说的有一点就是听起对方听到的时候呢会着急会觉得你突然间就特别狠的说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嫉妒他怎么样所以这里要如果你要发特可以可是没有必要爆那么用力然后最好呢是省略 续 My agent has just got me a job in the new Apocalypse movie OK、my 双元音别发成 my OK然后这个 gotten 的这个喉音停顿呢要稍微再顿一点你现在说的有点干干咪所以是 gotten 这个也需要多练习 圆圆、 嗯、 Seriously 这个不错音质上有一点就是不太清楚可是这个发音应该是没问题的 Nancy 嗯 嗯 She goes into the shower goes 你的嘴巴要张开你刚发的是 goes ga a 的音再嘟嘴 ga u 不是 goose OK 刘辉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OK in the n 这个 n 的音咬舌尖 OK in the 不要发 in a 这样就会就不清楚了 嘉欣